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选播越南先生所著的《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昨天我们向您介绍了瑞典科学家安特生一直呢心有不甘，他迫切希望能够到远东，到中国考察，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那么他等到机会了吗？他到了中国之后又是怎样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产生联系的呢？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骞签发的聘请书。当然，他的受聘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便是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胡作非为而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涌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片刻之间便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盗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1912年，民国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外国人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版图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不怀好意地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开展了一场场激烈的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机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体面身份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安特生始终没有忘记斯文赫定， 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亲眼目睹一下使这位时代的幸运而一举成名的那个神秘之地。于是他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也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辉煌而夺目的考古成就。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的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不久，这位年薪18000银洋的矿政顾问便组织了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大面积的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兴盛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当安特生来到中国并向他的中国同行介绍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时，有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甚至针锋相对，为安氏的一套纯属下九流的胡闹台，非正人君子所为。特别是中国金石学一些学派的老朽家儒生，直到安特生组织人员走向田野进行实际科学发掘时，还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安特生不顾别人的脸色如何，坚持率队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泽中进行调查发掘，并用自己的亲身行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示范。这一开创性劳动最终成功地唤醒了沉浸于古典之中的儒生，他们面对科学做出了新的选择。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田野考古专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不同时代的矿物化石源源而出，一批批化石标本由北京迅速运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供维曼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鉴定。幸运的时机与独特的环境令安特生很快成为野外地矿考察领域的开拓者。1914年秋，他成为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式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发现了巨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一年，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三指马田野遗址。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开始受到同行的敬慕，并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科习的成果使他在经费上得到了更多的资助。历史需要英雄，而英雄必须适应历史，否则他便不再是英雄。使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不朽声名，并把他的事业推向辉煌顶峰的契机，富有戏剧性的降临了。 安特生在北京街头的奇遇最终使他叩响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大门，那么他又是如何获得了最初的信息？这期间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18年2月的某日，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麦格雷戈吉布教授。这位化学家很了解安特生对化石特有的兴趣，他当即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这是在周口店发现的，详细的地点是一个叫做鸡骨山的山崖左侧。 这个鸡骨山是由于红土中随处可见的鸟类骨头而得名。前几天我到那里考察后，亲自踩到了这些沾有骨头碎片的泥块。吉布教授得意地说，将碎骨从泥块中剥下递给了安特生。你看，这些泥块是充满特色的红土构成的。我发现这种土在周口店地区许多地方的石灰岩洞中均可以见到，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的小碎骨，大部分骨头是空腔的，显然属于鸟类的骨头。吉布教授的叙述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的好奇心，这不仅仅是由于安特生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激起他最大兴趣的则是在这之前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案例。20年前，一位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在北京行医期间，从中药店中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这位医生虽不是研究骨脊椎动物化石的专家，但极具科学头脑的他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当他在1903年离开中国时，便把买到的龙骨经过认真挑选，装在木箱内带回了他的国家。此后不久，哈贝尔把这批化石全部送给了当时著名的德国骨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研究。施洛塞尔经过反复研究鉴定后，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龙齿化石中有两颗是人的牙齿，并且有一颗属于人的上第三臼齿，这是整个亚洲大陆破天荒的发现。如果那时的施洛塞尔敢于公布他研究鉴定的真实成果，那么亚洲具有远古人类生息的事实论断将会提前23年公布于世，安特生的声明也不会在日后大放光彩。相反的是，哈贝尔这位普通的医生将会占据报纸的头条，成为传奇性人物，并载入科学史册。但是令施洛塞尔和哈贝尔遗憾终生的是，他们没敢正视眼前的事实，只把两颗人类牙齿当作类人猿而匆匆地公布于世了。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与伟大的发现荣光失之交臂，但是这两颗牙齿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因为早在1856年就在德国发现了尼安特人，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而亚洲大陆却是一片空白。这个发现不能不引起敏感的学术界重视。安特生来华后始终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的那个研究成果，并隐约感到在远东大陆，特别是在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尚有一种未被参透的天机。他在广泛向中国科学界外籍朋友写信的同时，总要随信附上施洛塞尔关于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并请他们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正所谓一念至诚，感动上天。安特生的好运正式来临。20年前，哈贝尔在北京中药店买到的龙骨当然不会确知它的详细产地，但是来自华北地区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华北地区是主要的龙骨产地。北京的药店不会舍近求远从南方购买，也许施洛塞尔发现的牙齿就来自周口店。想到这里，安特生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偶然的巧合，但又不情愿否定这个念头。他按捺住心中急如潮涌的波澜，匆匆谢过了吉布教授，回到自己的居室，静静地默想了起来。3月22日一大早，安特生踏上了考察周口店的旅程。此时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迈出的这一步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周口店 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山野村镇。这个地点之所以被科学界发现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在于附近的燕山山脉因为造山运动而沉积了距今4亿多年前的奥陶纪与寒武纪石灰岩，此外还有侏罗纪的砂岩，因地壳变更而形成的大理石和花岗岩石等等。在奥陶纪与侏罗纪的地层中，加有较厚的煤层可供开采，尤其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物更是随处可见，而且保存齐全。安特生根据麦格雷戈吉布教授预先指明的路线，很快找到了周口店西南约2公里处的鸡骨山。这里最初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奥陶纪的石灰岩中有明显而较多的石灰石矿。吉布教授正是在这里一种深红色的砂质粘土中发现了他要找的化石。安特生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他的田野调查，他发现眼前的深红色砂质粘土是地壳变更时由于石灰岩断裂粘土才得以充填进来，很明显土层充满石灰岩洞。石炭岩炉膛将泥土中的物质小心地保存下来，并逐渐从填洞的土层转变成和分离的石柱特色，无数的碎骨化石就粘贴在这独立而高耸的石柱上。这宛如古塔式的石柱离地座大约5.5米，直径1米左右，上面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差不多都被捷足先登的科学家扒光了，不能轻易地摘取了。安特生挥动考古空铲，开始在石柱的四周发掘，很快他找到了2种啮齿类化石和1种食肉类化石，尤其是后一种化石收获颇丰。安特生将采到的化石装了满满的2个背包。这位精明而有着科学头脑的瑞典人没有像吉布教授那样急着回去向同行们显耀自己的发现，而是悄悄地来到龙骨山一侧的乡间寺庙住了下来，静静地思考着所发现的这一切。2天后，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对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况且，这是安特生来华近4年中第一次发现古化石，尽管骨骸很小，看起来属于普通，便可能是幸存下来的鸟的种类，但这个发现毕竟为他解开施洛塞尔发现的人齿地点之谜，敞开了一扇透着些许微弱曙光的门户。可以说，日后周口店那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从安特生的这次考察开始，就注定了。要不是1918年秋天，安特生派出考察的人员在河南发现了大批3指马化石，而把他的兴趣吸引了过去，或许周口店那举世瞩目的发现比事实来得还要早些，但历史老人没有安排这样的事情发生。安特生放弃了周口店的进一步考察，率领他的助手转战河南，一头扎进了3指马化石的田野调查发掘之中。3年后的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举荐，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3年，主要从事3指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出现成效，并渴望获得非凡的成果。但是安特生仍然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施丹斯基到达北京后，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 公开的理由是使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的工作便利。其实安特生的心中另有打算。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施丹斯基又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这一年的八月的某一天，安特生和格兰格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施丹斯基。格兰格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其主要的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和里奇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安特生邀请这位他敬重的古生物学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想看一下施丹斯基的发掘进程，更重要的是让格兰格传授一下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因为美国的古脊椎动物以及古生物学家在发掘技术上已经取得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家的惊人的进步。此时施丹斯基已经在安特生1918年住过的那个乡村寺庙中建立起了他的田野发掘指挥部。安特生和格兰格在寺庙稍作休息后，随施丹斯基一道向基谷山走去。在发掘现场，格兰格对美国的先进田野考古技术进行了传授和示范，并找到了一些容易漏掉的小碎骨化石。按照他的理论，在发掘中不能放过任何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线索。当安特生等人坐在工作现场休息时，从山下走来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中年人先是好奇地看了看眼前几位长鼻子洋人，又在发掘现场转了一圈，突然转身说：“哎，你们是要挖龙骨吧？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可以挖到更多更好的龙骨，你们没有必要在这儿傻费劲了。”安特生坐着的身子猛地站了起来，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对龙骨的开采和收集已经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周口店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和开采龙骨的他不知道，但是据他1918年的那次访问调查，此处几乎每家都有龙骨收藏，有的被卖给药店，有的则当作是一种外伤药以备自用。因为龙骨制成的药物可以止血愈伤，因而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而所谓的龙骨，其实就是埋在地下的古人类与古动物的骨骼，有的因为年代久远成为了化石，而这种骨骼被研成粉末后撒到刀割或者创伤的裂口上，确实会有止血愈伤的作用。从1918年安特生来到周口店那一刻起，他在心中就做着这样的结论：也许当年哈贝尔收购的龙骨就来自这个荒野山坡之中。 跨越两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